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凤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每到五月份，厂矿机关学校都会相继举行一个有着共同主题的活动，那就是红五月歌咏比赛。社会上的红五月歌咏比赛大多是以班级或是小组为单位，唱唱大合唱，比赛一番。其实在流行歌坛啊，群星合唱的作品也是很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旅行就通过这些群星合唱歌曲开展一场流行歌坛的红五月歌咏比赛吧。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那么就请您跟随我的脚步，听一听这些群星演唱的大合唱作品，感受一下流行歌坛红五月歌咏比赛的魅力吧。记得上学那会儿，每年一度的红五月歌咏比赛可是件大事儿，哪个班不是天天练歌啊？目的就是为了能在比赛的时候获得一个好成绩，不是吗？不知当初您有没有练过这首歌曲，来自宝丽金群星演唱的《永远的朋友》，来听一听。 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 没有一颗心会永远沉默， 是否你太久忘了感动， 忘了这世界还有温柔、 早已变晴空，打开窗口， 久违的阳光真像一招手， 明天会有最美的笑容。 永远的朋友，我们听到的是宝丽金群星的演唱。不知您听没听出来啊，这首歌曲的第一句的演唱者就是张国荣，后面呢还有很多巨星，童安格、谭咏麟、张学友、周志平、张浩哲、 Beyond、 草蜢等等。这首歌曲在当年可以说是真的非常走红啊，很多中学大学的红五月歌咏比赛都是唱的这首歌。其实说起这红五月歌咏比赛，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着不同的记忆。比方说我自己啊，我记得我们从一开始就特热闹，比如说我们班唱什么歌啊，那里开班会讨论，常常是大家争得一个面红耳赤啊。当年大家都特别喜欢唱那个每人一句然后大合唱的歌曲，当然当年这种歌少啊，所以选择面也很有限，但是经典的歌曲还是常常被我们找到。来听这首滚石群星大合唱的歌曲《快乐天堂》，当年我们也唱过这首歌。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 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旅行是回顾红五月歌咏比赛，听一听流行歌坛群星大合唱的经典歌曲。在当年很多时候都是比的大合唱，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说一说这合唱部分。那个时候我们班从班主任开始都为我们找歌，而且还特别得找那又难唱又有教育意义还特好听的歌，这条件就太高了，太难找了。但这样的歌总还会有吧，虽然不多，但只要你唱上一首，很多别的班级也同样会选择。就拿台湾群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来说吧，我记得当年我们中学举行红五月歌咏比赛的时候啊，唱这首歌的就有四个班，结果好坏一下就能分得出来，这倒简单了。同唱一首歌当然容易分出胜负，不过这首歌还真的是很久没听了，再来听一听原唱吧。如果您现在也正为红五月歌咏比赛发愁，不妨选一选这首歌曲。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觉风轻，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 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明天会更好，来自台湾群星的演唱。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诞生于1985年，当时是为了世界和平年而作，罗大佑、苏芮、齐秦、张艾嘉、蔡琴等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留下了他们青春的声音。好了，继续我们的回忆吧。其实上小学的时候参加红五月歌咏比赛挑歌的事情都是老师指定的，你们班唱这首歌，我们班唱这首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啊？到了中学之后，我们才有了一点自主权，选歌练歌都是同学自发的，老师只是做个辅导和参考。不过老师喜欢的歌总是跟我们不太一样，像当年我们常常选港台歌曲，而老师总是建议我们唱什么《长征组歌》啊、《黄河大合唱》等等，他们觉得那样才真正够水准。唱这些歌曲确实是难度大，并且每个声部的分谱都是现成的，大家唱起来也有针对性。而港台那些歌曲呢，全都是照葫芦画瓢，对声部什么的就没什么太多讲究了。 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一首歌，也是群星大合唱的歌曲《定做一个天堂》，演唱者当中有刘德华、梅艳芳、刘嘉玲、郑伊健、李克勤、蔡幸娟、吴宗宪、彭佳慧等等巨星啊，听一听吧。 小鸟在蓝天自由地飞翔，鱼儿在大海自在地徜徉， 在你的心中是否有天堂，能不能告诉我它的模样。 这世界总有太多的挑战，哪里才是让我避风的港湾？用我的爱来定做一个天堂， 用我的心 家。 定做一个天堂。你在里面听出刘德华和梅艳芳等人的声音了吗？很好听对吗？我们今天真的可以说是大饱耳福啊，这宝丽金群星、滚石群星还有什么公司的群星的歌曲，哎，简直就是一华人群星大聚会啊。今天我们体验的是红五月歌咏比赛，那么当然要听上一些大合唱的歌曲，人多力量大，也是回忆回忆，想想当年唱歌比赛的故事。时间不多了，我想上半期的旅程就暂告一段落吧，来听那首歌曲《用尽一生的爱》，来自我国台湾群星的演唱。那么这首歌曲是为了英年早逝的音乐制作人杨明华而特意制作的，演唱这首歌曲的都是杨明华的生前好友，他们当中有黄舒骏、伍思凯、张清芳、童安格、张宇、邰正宵、范晓萱、辛晓琪、周慧敏和张克帆等等。好了，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接着跟您聊一聊红五月歌咏比赛的话题，稍后见。 岁月的风抚平成长的痛，经过几番悲欢离合之后，究竟有多少的人能够看透，有多少往事不堪回首。 时间的钟敲醒不老的梦，人生一场喜怒哀乐交错， 究竟有多少感动可以保留，有多少朋友到最后。 这时间分分秒秒来去匆匆，从来不会为谁停留， 身中寻寻觅觅转眼成空，一旦错过不能重头。 一生的爱只为了换来释放后的自由，爱过哭过痛过笑过，这一生就已足够。 用尽一生的爱，不在乎是否能够天长地久，我无悔无怨无憾无忧，这一生又有何求。 用尽一生的爱，只为了换来。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回忆红五月歌咏比赛，听群星演唱经典歌曲，就在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休闲之旅。各位好，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红五月歌咏比赛吧。这选歌算是选完了，我们就该练歌了。说起这练歌啊，可是真的挺有意思。记得当年只能在教室里头练，你这个班刚唱了一句有你有我，哎，那个班就接上了明天会更好，哎，整个反正是跟你唱反调吧。所以那时候呢，我们比那个班的声音大，结果这学校里面就乱成一锅粥了。我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来我们班拿东西都是一路捂着耳朵，实在让人受不了。学生们就是这样，难得有机会发泄和表现一下，这么好的机会，而且混在人丛当中，谁也不知道是谁，当然了，总得好好的表现自己嘛。得了，刚才不是说到那首有你有我了吗？那可是咱内地群星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来听一听，找一找当年演唱这首歌曲时的感觉吧。 紧握住我的手，温暖我拥有的天空，有你在我左右，我不怕风雪的寒。下真情祝福永远，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 有你有我，这世界不会再有寂寞。 生活会变得 其实《有你有我》这首歌曲诞生在1995年，是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郭峰创作的。郭峰好像是大合唱的专业户啊，什么《有你有我》啊，《怀抱》啊，《让世界充满爱》等等，很多的歌都是出自他的手，并且还都挺流行。而唱这首歌的就有奚晓东、常宽、黄格选、陈琳、朱桦、林依轮等人，这也算是当年内地华语歌坛很强的阵容了。说过了这首歌曲呢，我们继续来回顾当年红五月歌咏比赛练歌的情景。那时候不都是大合唱吗？大家都站成一排一排的，就是按大小个排队。不过那个时候呢，也没什么新花样，就是男生站后头，女生站前头。后来很多班标新立异，男女花插了站，结果站到班里最漂亮的一个女生边上的男生，哎呦，别提心里多美了。特别是我们还得手拉手，一边晃着一边唱，那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不回忆当年唱歌了，还是来听一听当年都在红五月歌咏比赛时唱过的那些歌曲吧。这首同样是郭峰的创作，《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是1998年的重新录制版，这里头有维维、刘欢、那英、蔡国庆、程方圆、田震、韩磊、孙悦、奚晓东等一众的歌星，来听吧。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紧紧地握住你的手，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需要更多的语言。 手，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说起这红五月歌咏比赛，我觉得值得回忆的事儿还真的是挺多的。当年这歌真的是太难找了，那个时候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别说 CD 了，连磁带都找不到。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拿着歌片在练歌，并且还是简谱的。不过那个时候好多人都不识谱，还得装着识谱的样子，结果很好听的歌都给唱走样了。当然唱走样最多的就是那首著名的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因为那是美国歌星当年为世界和平年演唱的歌曲，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很多版本都没有歌词，所以很多人就乱唱，有些英语不太好的同学呢更是不知道在唱什么了。不过今天有条件了，可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老歌，来听一听美国群星演唱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a certain call,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oh, when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That's a moment somewhere we'll soon make a change. We all are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来自美国群星的演唱。不知道近些年机关厂矿学校是不是还在每年五月都搞这红五月歌咏比赛啊，反正是现在让人回想起当年那个比赛还是感觉很美好。2008年的时候又有一首群星演唱的歌曲出炉了，如果现在还有红五月歌咏比赛，我相信大家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肯定没错，那就是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曲也是100多位华语歌星所演唱，成龙啊、周华健、任贤齐、陈奕迅等等巨星全都位列其中。哎，好了，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该跟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代表调度小强、技术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理论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 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